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，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讨厌女婿只为喝，不动声色才合格，三杯两盏身心累，困难重重还没辙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啊。都说这个丈母娘看女婿那是越看越喜欢，那么如果稍微变动一下的话，变成老丈人看女婿呢，是会是一样的喜欢，还是说考验重重呢？那就不妨来听一听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，里边的主角啊就是这样的两代人。 老公，我这这跟你这么长时间，都好长时间没回娘家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回娘家呢。这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爹地他的身体怎么样，而且你有没有给他点钱花呀？他最近有没有出去打麻将什么的？有没有赢钱？他心情好不好？他这两天吃饭吃的怎么样？他衣服穿的可暖和？家里有没有漏风漏雨？ 你爸这人我实在是有点不是 啊， 就是他。 我爸怎么了？ 你说他一天到晚就 我爸怎么一天到晚怎么了？ 就打麻将。 我爸这么大岁数了，好不容易把我养活大，他为什么不能打麻将啊？ 应该。 可不就是吗？ 我叫他去， 对吧？ 给他点。 而且你像我爸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想他干嘛？还下地干活啊？肯定不能够啊！你我嫁给你，难道就是为了让你说我爸的？ 没有，哪 是吗？态度还不错。走。别在路上那磨磨蹭蹭的，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你也不积极一点。 我积极，嗯，哎，爸， 嗯， 爸， 嗯， 哟，二大爷，您也在呢？ 我来看看我哥， 二大爷好。 我来看看我兄弟， 回来还带东西了，带什么东西了？撂着吧。 哎，爹， 赶紧那什么， 东西撂着，做饭去。 做饭去吧。 对，阿才，做饭去。我也去帮爸，我也帮个手。好。 你帮什么手啊？ 嗯。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陪你爸聊会儿天儿， 哦， 这人怎么一点都不孝顺呢？再说了，这嫁人干嘛的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你做饭，你帮着用得着吗？阿才呀，做饭去啊！我们老哥俩跟那个，这跟我们这孩子聊聊天，这提一话，你别听啊！ 阿才， 老妹， 我不听。 行，我不去就行了。哎，爹，我不去啊！来，哟，这阿才这速度够快的。阿才，你今儿上的这啥菜？ 饭菜来了，没什么好的。你看，这不是我们带的这家里鸡下的蛋啊，下的蛋，这不是新下的小偷？哎，胎鸡蛋，胎鸡蛋。我看那， 你看，阿才都能干呀，爹、二大爷。 烙的饼， 你看还烙的饼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葱花儿。哎，这是地里拔的萝卜吧？ 对， 还有一个拌水萝卜， 挺好的。 这个菜挺清爽的，吃了我觉得老人家身体也好，是吧？ 我们那个别这没荤的，我们带着那个酱肉来切一点，我切点端上来啊。 对，阿才，快去切酱肉。 哎，这不对吧？ 啊，怎么啦，二大爷？ 你们小两口不会办事 啊？为什么呀？ 回来干嘛来了？ 这看我爸，哎，同时也看看您， 哎，这不得喝顿酒吗？ 那 无酒不成宴席， 这个 没酒那叫什么 不行。二大爷，您看您跟我爹这岁数也大了，你喝酒伤身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谁家的那个小谁的老谁就喝酒 谁 出了事儿，不行。 他们对， 我不同意。 那跟你不让喝呀？ 我不让喝，不行，爹你也不能喝啊。 兄弟， 嗯。 阿才呀、阿才，哎，二大爷，出来，让你有事儿，让你有点事儿。哎，兄弟，出来。 嗯，干嘛呀？ 阿才呀，我们老两口不是老两口， 谁跟你老两口？ 说错， 老两口像话。 我们兄弟老哥俩，我们这岁数大了，这人一大。老了有点馋， 人家都说这老来馋吗？ 对，赶紧的，我们不多喝，不多喝。你媳妇拦着不让，你赶紧买酒去，别说是我们喝，说 可别说是我们老哥俩喝，知道吗？ 说你 那新女婿上门，这你要拦着我喝酒，我回来我可不高兴。 对，那我跟翠花说，我喝不完了。 哎，这孩子，你看这就是通人性。 哎，什么 啊？ 有悟性。来，那个两位老人家，你们进屋吧。翠花。 哎，阿才。阿才，你刚才那个肉切怎么样了？ 我切得了， 切的大块一点啊。我爸， 我买口酒去。 买酒？ 我买口酒。 别！我爸和我二大爷还想喝酒呢，不让他们喝，他们岁数大了，喝酒对身体不好。 他不喝，我喝呀，是不是？这来的这高兴的是 什么意思啊？听你约上门，第一次不给孩子酒喝呀？ 就是的。 去，买的。 那我买酒去，哎，快去吧，我们在等着你啊，赶紧去，赶紧回来。 阿才，你身上那个有银子吗？ 有钱，去，我们去，我去了啊。 那少买点，阿才。 哎呀，你说为了这口酒，看来两位老人平时没少演戏呀，只是苦了咱们这位新女婿喽。不但是左右为难，更是要上阵陪酒啊。 回来了，酒买回来了。来，二大爷，大爷，你们别喝了，我自己喝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对啊，再你来这大碗的，你来这大碗，好不好？你来这大碗，我给你倒一碗酒。不，我喝不了这么多，我真喝不了。 反正我这来一小碗陪着，我不能让女婿一人跟这喝酒。 哎， 一人喝酒那多不合 适。哎，你这讨厌！刚才说，哎，我们俩喝一口，你闺女拦着不让说咱俩都不喝了，你摆着你馋我一人吗？哎，你翠花有他这样的没有？我也来一小口，我们俩陪着。 对，阿才他真的不喝酒。 我们俩陪着，你看阿才那一大海碗子面前摆着，我们就一点点。我不喝这大海碗。哎，你年轻人，你能喝，你能喝， 爸， 你能喝， 能喝喝喝啊喝啊。 二大爷，我们家阿才真的平时是不喜欢喝酒的。 没有，不能。你不喝，这行不行？他少来的，他得摆着，我们俩喝，我们俩替他喝，行吗？ 他平时一口都不喝，真的，一口都不喝。 什么一口都不喝？再干一个，来 走， 兄弟。头一杯你们家阿才可就没喝啊。不是我不爱喝，我真喝不。兄弟马上咱喝点啊、哎、好事成双，对不对？ 走 别，哎呀 俩了啊，俩你可还没喝，俩你不端杯子， 俩不行，咱叫三 福禄寿三香， 走、嗯、来 别喝了 阿才， 你怎么劝不住啊？ 我们喝仨嘞，你不给我们面子，是不是？ 阿才他们俩喝多了。 这什么叫？ 哎，你别，你们喝多了，二大爷。 尊贤吗？ 尊贤。 不是兄弟，你说句有词儿的行不行啊？ 我是说这咱这酒喝是越喝，咱们这样得了，来干再来仨，咱们再来四季平安吧。 对，不，咱别老四季平安。哎，阿才，你今儿必须得喝一个，来，兄弟，你扒着胳膊。你张嘴， 你 给我张嘴，我不行，大爷，放手，我胳膊脱臼了， 赶紧放手，哎呀，阿才受伤了，哎呀，阿才，我看看，哎呀，这，我说不能喝酒吧，你看看这一酒买过来，我爸我还有二大爷他们，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呦，这胳膊都，你看这都青了。我跟你说，阿才， 啊， 我觉着呀，我担心这是他们二老考验你呢。阿才，我觉得你得想办法啊，你得好好想办法，把你的那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，必须得改掉他们这二位老人酗酒的毛病。 我胳膊都快脱臼了，我还改变他们酗酒的毛病的？ 对呀，你说你是不是 我 老公？ 我。 是你是我老公还是别人是我老公？ 我是 你是我老公，你不帮我谁帮我？ 我 对不对？你又不知道我爸他喝酒喝了以后身体不好，你说我不让你帮谁帮？对不对？你帮我吗？ 帮走啊。 阿才，我知道就是你最好，这样我就不在旁边影响了啊、对吧？这个事儿啊就交给你了，你现在要用你的聪明才智，不能硬取，要懂不懂？要好好想办法啊！ 对， 好，那我走了。 这是把所有难题都留给我一人了。 明儿开始啊，好吧？行吗，阿才？明天一大早我就出门，行吧？ 走。 如何劝说以老丈人为首的长辈们少喝一点，咱们这位新女婿要面对的考验还真是困难不小。当然了，媳妇儿布置下来的任务，那硬着头皮也得上啊。 啊，那个爹， 哎， 我那个去找我发小玩去了，今天。您和阿才还有二大爷，你们在家里 找个啥吧？ 啊，哎呦，我这酒还没醒呢。阿才，你好好照顾他们。 你在哪儿？你这今儿不在家是吧？ 啊，对，我这走了。 走，快走，快走吧。 好，再见了啊。 这怎么办呀？我劝得了他们吗？这一老丈人一二大爷，我怎么？阿才，你看，胳膊怎么了？这是没事。昨天那个您那劝我喝酒，然后那个不小心拧了没事。我说，估计是我们掰的，对不起啊。 谁又是掰的？ 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们那个。对，没，已经清醒了。对不起，我们这个昨儿喝的有点多了，现在多少还有点，但是 有点宿醉， 但是 基本上已经好了。 对，没事吧，哥呗？ 你怎么样？ 对啊，你怎么样啊，小伙子？ 什么叫小伙？这爸爸怎么小伙子呀？怎么小伙子阿才嘛？ 不是不是， 我的意思， 我这我叫你小伙子， 嗯， 也没什么错误， 是没错。不是，我是跟您说什么， 你跟我闺女， 嗯， 你们俩将来怎么样，还得看你像不像我们老哥俩。 我先跟你说啊，这个什么，您们感觉酒醒了多好的一老人呢，别那么喝，是不是？别那么 拦着我们哥俩喝酒。 就是啊，拦着我们哥俩喝酒。 我们老哥俩这一辈子没什么爱好，就好喝点酒。 就好喝酒。尤其你看，昨儿把孩子给弄伤了，咱是不是得赔礼道歉？是不是？ 就是 赔礼道歉了。 赔礼道歉， 赔礼，咱们赔礼道歉。 喝一顿。 对，喝两杯，喝两杯，来，喝两杯，都摆上，摆上，喝两杯。不是，又，行，那个我拿酒去，我拿酒去啊，我。您来，您们喝这小的，我来这大的，行不？今天我这开大碗的酒，好不好？ 喝呀！ 幸亏换成水了，嘟，一碗干了啊！ 哎， 干了， 哎， 干了啊！ 嗯， 你们也得干了。哎，昨儿还不行呢，今儿怎么了？这是，来干吧，兄弟。 哎，走吧，走你。 第二碗我满上了，您看，您看，哎。这白酒高度白酒啊，二碗干， 我说， 哎， 兄弟， 二碗干， 那咱再继续吧。 哎，我真有点烧的，早上起来就 来陪着他走一个。 三碗啊，三碗满上了，三碗干，哎，走，哎， 我说兄弟， 三碗干净， 兄弟， 算我们四碗续上了啊， 兄弟，咱 续上了， 是不是得劝您？ 四碗，哎，四碗我续上了， 儿啊， 可以继续喝了。谁是你？你是谁？是谁儿啊？ 你是我儿， 你是我儿。 哎，这孩子， 你是我儿，你还喝酒？我告诉你，你喝什么？这破大碗，我告诉你，这大碗，这是大碗吗？这告诉你，哎，这是法宝， 法宝。 我记起来，记在空中都掉不下来，知道吗？砍法宝机子了，坑我！说你砍法宝， 哎呦，我的个天呀！你得把我们俩人拍死！ 砍法宝！ 别！哎呦， 兄弟， 不是拦着他，拦着他吧，拦不住！这怎么孩子抽风了？ 不行，咱俩这老头子按不住他，赶紧出找帮手去！ 哎，都出去！ 哎呦喂！ 又 那老孙头啊！ 哎呦喂！ 哎呀，什么老孙头啊？你都五都五十 了！你是不是喝多了？ 我 长啊！ 他孙子娘啊！ 你什么？你看看，你把我那鸡蛋都撞地上了。你说你平时老给我们家老头灌酒，我就懒得说你。你现在喝醉了，你还到处乱跑，你到底是几个意思呀？我这新买的鸡蛋，今儿公鸡不是公鸡下的，母鸡刚下的蛋，哎，刚下的最新鲜的蛋，你怎么赔呀？啊，我昨儿跟人预定好的，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老赵，你得给我句说法。 那，他怎么赔？他这怎么赔？ 不是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呢？ 不是， 我这就在这儿喝酒。 哎，我姐， 你这个老不死的， 谁啊？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他们家的亲姑爷，我叫阿才，阿才。 哎呦喂，你说说，你跟这老的小的一个个的，大中午的就喝成这样，你说这你年纪轻轻的啊，你是那翠花的老公是吧？啊，新上门的新女婿，你怎么年纪轻轻的也学这么个坏毛病啊？啊， 谁学什么坏毛病了？ 你翠花呢？翠花也不来管管你？ 他管得了吗？别说他管我的，他连他的脸一大一爸爸都管不了，管我？别说他管不了了。你们左邻右舍的，谁管得了我这两个老家？谁管得了？他们俩喝完酒之后，借酒撒疯，打东家骂西家，你们管得了吗？这大丈夫可是街筒子的嚷嚷骂街，你们管得了吗？你也管不了。哎，我就跟他们俩学的。哎， 我就瘸成这样了。我才知道，感情这喝酒撒酒疯，哎，痛快，痛快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们俩就这样干的 了。没错，你说的太对了。 他们俩人呐，天天就得嚷。喝完酒是不是给你们造成困扰 了？特别多的麻烦， 一点老家样都没有。 别看你喝醉了，说的都是清醒的话。 怎么才才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别说我知道，我知道我现在这样挺招人烦的。 是啊，我最开始 挺招人烦，可是不赖我。 没错没错， 他们俩打到你的桌就怪我喝酒，喝完了说。非要怪我，怪我给我胳膊都弄受伤完了就， 我说， 嘿，哎，对吧， 兄弟， 完了就掰我胳膊，今儿早上你说道歉，又喝，咱还不喝能成这样吗？为老不尊，你知道吗？ 兄弟， 您说是不是？ 兄弟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这玩意儿，这酒一喝多了，这怎么这样儿的？ 我也不知道啊。 那咱俩喝多了的时候， 估计是不是也这得意？ 是我可能不还不如这样的吗？ 你这咱们孙大妈还怪不得呲儿咱呢，你 这孙大妈不定得多烦咱们呢。 看看人阿才啊，最早翠花找他的时候，这孩子多和气一人啊啊！你看看这喝了酒以后，这是还是个人样吗？他都成这样，你再想想你们俩， 我您放心，孙大妈，我们原来不知道我们喝完酒这么讨厌的。我要知道这，兄弟，咱以后少喝，互相监督，谁也不许喝多了。 咱俩以后啊， 哎，我别不喝多了，干嘛不喝？喝多了多有意思啊！你们俩要是哎不嫌寒碜，你们就接着往多了喝。哎，那个。孙子娘，您可记住了，您监督他们俩啊，您要是他们俩再喝多了，您就这提提今天这件事儿，让他们想想到底有多丑态。哎，您放心， 这事儿啊交给我了， 我交给您了，我就走了，我就往家走了，我认识道，您放心，就沿着这个往南走二里半地，完了往左一拐，一个小道，从那儿上坡，第二个口的时候，我再右转，再走300米，过一个小坡，我就到家了。再见，再见。 这是喝多了吗？这个 啊，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如此看来古人诚不欺我呀。那么既然说您二位能够借酒装疯，那我何不来一场同样的表演呢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以毒攻毒了。不过酒醒之后要如何相处这个问题啊，显然又是一道需要继续开动脑筋才能够度过的难关呢。这正是以彼之道灵机动，还施彼身才觉痛，以毒攻毒真法则是两代关系要读懂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它寻 瞬间确定，慢慢我才了解，伤都溶解，让世界快乐画面。 幸福一生。